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和收看今個禮拜的浩浩汤汤。我是節目主持人李伟才，這樣呢就同我一起主持節目的就是、Jeffy 啦。 Hello 啊，才哥。 是好，咁樣呢，其實上一集呢我就講咗我啱啱去完嘅一個即係旅程啦，就係、是、去南高加索。南高加索基本上就是三個國家嘅、記唔記得啊？ 亞美尼亞啦， 亞美尼亞啦， 就亞塞拜疆， 亞塞拜疆冇錯啦， 格魯吉亞 冇錯啦。咁啊，去咗呢三個國仔啦，可以話啦嚇。咁啊，就上次雖然差唔多個半鐘頭咧，就係、是、講第一個國家就係、是、亞美尼亞嚇、但係其實咧，臨尾都覺得誒仲、有些少係講漏嘅，咁樣咧就而家我又要係即係我啲咁嘅壞習慣啦，咁啊作少少補充啦，然之後先嚟講格魯吉亞同亞塞拜疆嚇。咁啊，但係今次嘅補充咧，其實就係、是、請大家聽一段短短嘅音樂，因為呢個音樂咧就係、是、一個古典音樂嘅作曲家嚇、但係比較近代啲嘅就係、是、一個亞美尼亞嘅作曲家，叫做哈察都亮嘅。嗱咁你話啦，哇，亞美尼亞嘅作曲家哈察都亮，即係聽都未聽過啦，係咪？即係除非你真係好發燒古典音樂咧、可能有接觸過。咁你話哇呢啲咩音樂嚟㗎？但係咧，我可以保證大家一聽咧，你就放哦，原來係呢段音樂嚇、即係一定聽過嘅。好，嗱、我哋一聽聽。咁大家咧啱啱聽過嘅咧，就係、是、亞美尼亞一個作曲家叫做哈察都亮嚇，咁、就叫做我真係即係問過個導遊，佢話發音我話嚇咁得意嘅，原來一模一樣咁就係嘅，就係卡察都亮。咁啊，卡察都亮咧，其實一個近代嘅作曲家咧，佢係1903年出生咧，就係1978年先逝世嘅，咁就係我大學畢業嗰年，其實佢先至過世嘅嚇。咁啊，但係佢呢一首嘅樂曲咧。其實頭先大家聽嘅咧，好強勁節奏㗎啦，一定聽過啦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樣啦，咁啊就係嚟自佢一套嘅芭蕾舞組曲，咁就係1942年咧，就係即係寫成嘅芭蕾舞組曲咧，咁啊我同嗰個 導遊講起啦，因為女士啦，中年嘅女士咧，佢好開心啊！佢話嚇，竟然我哋嘅團入面咧，有人識得呢位嘅亞美尼亞作曲家啦嚇，咁、即係我話我係啊，因為古典發燒友嚟㗎咁。咁其實咧，呢、這個亞美尼亞，我哋當時喺個首都葉利溫啦 ，Yerevan 啦咁佢話原來真係咧嗰個歌劇院啊、音樂廳好多咧都係以佢命名嘅。即係好出名嘅呢個哈扎都亮咧，咁就佢呢一套芭蕾舞劇，佢甚至話咧，佢呢一首嘅頭先咧，其實佢係分幾個即係部分咧，其實佢係為咗一個芭蕾舞而寫嘅，咁當然有即係好多幕，咁呢一幕咧，其實原來係當其時負責呢一套芭蕾舞劇嗰個人咧，嗰、那個總監定咩咧，係臨時話要加入去嘅。之前哈扎都亮寫咧係冇呢一段嘅，係冇呢段嘅。咁、但係咧，突然間咧，佢先至收到啊呢一個咁嘅總監嘅要求，佢話唔得喎。佢話我覺得呢個芭蕾舞劇咧，都係欠缺咗咧，就一啲比較上有即係強勁節奏嘅、好有活力嘅嘅呢個舞啦嚇，同埋個音樂啦配襯咁樣。你可唔可以寫俾我啊？咁樣嘛。咁佢你幾時要啊？佢話其實我第二日就要，哇咁誇張啊！真係佢好似係首演嗰陣時，咁咧好我就唔知佢點啦，即係有幾多真啦？嗰、那個導遊話俾我聽啦，佢話原來真係佢話喺首演之前一晚咧，佢先動筆寫嘅。佢話好似朝頭夜晚成11:30就先開始動筆，到凌晨3:00佢已經寫起咗啦。咁呢個就叫 saber dance，saber 其實咧就一把刀咁解啦嚇。咁佢一般咧我哋中文叫做馬刀舞 saber dance 係嘛？哇！真係犀利啦！你嘅嗰啲即係靈感一嚟到啦，係嘛？幾個鐘頭之內就係寫完咗。雖然其實頭先大家聽嘅咧都係2:30嘅啫，嚇、咁但係真係要你作2:30咁高質素嘅音樂嚇、又可以俾人跳舞喎。咁佢即刻第日就交咗俾呢個總監啦、排舞啦，佢即刻就揾人嚟去即係嗰個樂隊演奏啊、排舞啊咁樣咧，好似話第二晚就演出㗎啦。哇！佢話呢個完全係一個戲劇性嘅。就係、哈扎都良嘅馬刀舞啦嚇，咁上次當然講漏咗，其實好多嘢嘅。咁另外一個講漏咗嘅咧，就係、原來我哋嘅旅遊巴咧來回幾次咧，都經過一個廣場仔。咁啊，廣場仔咧，其實嗰度係有一個銅像嘅銅像咧，佢就好得意，佢唔係成個人嘅，佢係一條比較高嘅石屎墩咁啦。咁但係上面就有個頭像。但係個頭像咧就係好生動活潑嘅，唔係好似好多即係好樹頓咁樣啦，好嚴肅咁樣嘅。咁我真係唔知係乜嘅，但係後嚟即係我聽呢一個導遊講咧，佢幾次都提到沙洛夫嘅人名。咁但係我就將兩個就連結唔起嚟，都係我啱啱做呢個節目之前啊，幾個鐘頭前我先至上網嚟去查咧，先至查到哦，原來佢講嘅咧沙哈洛夫，當然我識得呢個人嘅名啦，梗係咪咧？係好出名嘅一個咧，蘇聯時期嘅物理學家，亦都可以話係蘇聯嘅氫彈之父。 哇！ 即係話佢係研究呢、這個熱核反應啊。 咦？ 咁啊導致呢個氫彈得以製造。咁當然氫彈之父咧，如果你同西方人講咧，當然啦，即係俄羅斯嗰啲咧，其實我哋就當係西方。但係你對於英美法德嗰啲咧，就唔當係西方啊嘛。咁你同西方人講咧，特別同美國佬講，咁話氫彈之父唔使講啦，梗係泰勒啦，係嘛？就是、Edward Teller 係 T-E-L-L-E-R， 咁係一個好出名嘅美國嘅物理學家啦。咁呢個咪氫彈之父咯。咁但係當然呢個就只係喺美國而講啫。但係當時嘅蘇聯佢係好大程度上係獨立發展咁，好多嘢都係包括個太空探險。當然太空探險咧，其實即係美蘇當嘅時都係靠德國嘅納粹德國嗰啲火箭專家好叻噶嘛咁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完結嗰陣時咧就鬥搶噶嘛，即係好出名噶啦呢個歷史事件，即係美國嘅盟軍嘅部隊就喺德國啊柏林啊就搶嗰啲德國納粹最頂尖嘅科學家，咁樣當時你嘅蘇聯亦都係咁鬥搶嘅，咁即係大家搶咗翻去，咁美國有美國嘅太空計劃，蘇聯有蘇聯嘅太空計劃啊，其實最勁嗰啲都係德國。好啦，咁但係咧就講到核武咧，咁當然啊，即係嗰陣時就未點發展核武啦嚇，即係其實納粹德國咧，其實都想發展嘅，但係就慢過美國啦嚇，即係美國嘅曼哈頓計劃啦。咁但係真係咧呢個蘇聯嘅科學家沙哈洛夫咧，佢就係幫手令到蘇聯可以發展出氫彈。咁你知氫彈嘅威力係大過原子彈咧超過1000倍嘅，好犀利嘅嚇。咁啊幸好到而家都未正式使用過。試爆梗係試爆好多啦，好。咁呢個沙洛夫其實就唔係亞美尼亞人嚟嘅，即係我開頭以為係話唔通佢又亞美尼亞人喎。咁但我查一查，原來佢唔係，但係咧佢可能應該都係91年之後㗎啦，因為佢係一個 好著名嘅，唔淨止係物理學家，佢係一個人權嘅分子， 嗯， 爭取人權嘅， 嗯， 好出名嘅，當時都係一個意見分子。咁，但係呢個蘇聯當局咧就真係頭都痕曬嘅， 嗯， 因為佢係一咁有威望嘅科學家，而且好緊要啦，對即係蘇聯個軍事嘅發展啦， 嗯。 但係佢一方面咧就係好大膽直言啦，爭取人權啦嚇咁樣。咁其實即係蘇聯當時都有一個民，一個就係唔係冇啦，都係冇嘅喎，發展武器喎，但係即係科學嗰邊咧好出名，民咧。就是一個著名的文學家，就是叫做這個索贊尼津，有沒有聽過索贊尼津？索贊尼津當時呢，就是他寫過很多本小說，最出名的那本叫做這個古拉格群島，都是講即係西伯利亞啲人去即係被流放啊、放逐去到啊嗰啲慘況啊咁樣，即係反映呢，尤其是喺史太林年代呢，即係嗰種嘅迫害咁樣。即係佢當時喺蘇聯嘅時代㗎嘛，係咪咁佢又好大膽嘅，咁所以呢佢就攞咗諾貝爾嘅一個文學獎。但係呢一個沙洛夫仲勁，後嚟呢就攞咗諾貝爾嘅和平獎。和平獎啊，犀利啦。咁樣但係呢一個阿美尼亞呢，原來就有個廣場呢就是、以沙洛夫命名嘅。咁而嗰個頭像呢就係、是、屬於沙洛夫嘅。 咁佢有冇咩淵源呢？ 係啦，我就查唔到呢，我就覺得奇怪啦。我都係今日緊急嚟去查啦，但係暫時未查到究竟佢同阿美尼亞有過啲咩關係。咁點解阿美尼亞人即係、啊、就喺個市中心即係葉利溫嗰度呢就樹立咗佢一個咁樣嘅銅像啦、啊 嗯、 好啦，咁不過講返呢，其實頭先講嗰個馬都姆呢係1942年嘛、嗯、1942年呢其實就係戰時，其實都好艱難嘅，即係喺呢個蘇聯時代，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咁而且呢，其實嗰、那個巴雷姆我睇過下個劇情呢，差唔多其實等於我哋嗰啲沙加邦啊、紅燈記啊、紅色娘子軍啊咁樣，都係一啲嘅政治宣傳嘅樣板芭蕾舞劇嚟嘅、 嗯、 啊。咁但係呢即係而家好少人做返出嚟㗎啦，但係佢個音樂呢就啲人就覺得係有水準嘅、所以特別係呢一段就更加添啦、啊、即係脍炙人口啦，好通俗啦咁樣。好啦，咁另外呢就我唔記得係因為即係隔一兩個禮拜啦 ，Jeffy， 你提一提我。我講阿美尼亞時期咧，我有冇講到嗱？我梗係講到聖 Gregory 啦，或者 Gregory the Illuminator 啦、啊、有講到。但係有冇講到嗰個聖女團嘅故事啊？聖女嘅故事係冇、哎、啊、 嗯。 其實咧，聖 Gregory 咧，我哋嗰陣時咪講話俾嗰個皇帝捉咗抌落個深坑度。咁、 嗯、 但係13年之後，佢出翻嚟咧，就為佢醫病，就最後就令到佢信奉咗基督教添啦，係嘛？但其實呢個皇帝咧，就真係衰皇帝嚟嘅、啊、不過你可以話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啦、啊、原來喺之前咧，佢仲做過一單衰嘢。嗰單衰嘢咧，其實係同一班嘅修女有關嘅。原來嗰班修女咧，又係因為當其時羅馬帝國時代啊嘛，佢哋係對基督教咧係極其打壓噶嘛，迫害得好厲害噶嘛。咁所以咧，當時嗰個羅馬嘅皇帝啊，咁樣咧就去打壓期間咧，竟然咧就有一班修女團咧，當然佢就係頂住呢啲打壓啦，係嘛？咁就周圍傳道咧，就俾佢捉咗。但係捉咗咧，好似可能一大班人啦，但係後嚟剩翻38個嘅。我真係我聽個導遊都係咁講啦。咁但係其中有一個咧，好靚好靚。咁呢個皇帝咧，咁啊生子馬若蠻啦嚇，咁啊想即係娶佢咯，即係其實都唔係娶啦，佢可能都後宮佳麗都咩幾多啦，係嘛？咁但係呢個咁嘅修女咧，就係即係寧死不從啦，唔使講啦嚇。咁啊寧死不從咧。咁即係受到佢折磨呢，但係呢佢最後呢就有人幫助呢，令到呢班修女呢就係、是、逃離嘅，竟然可以啊。咁可能其實當時呢講真呢已經好多人呢去暗地裏係信咗基督嘅，但係佢唔夠膽表露咁解嘅啫。好啦，咁呢啲人呢有啲人幫助呢佢就逃離咗啦，或者一路走哇走得遠啦，就去到阿美尼亞啊。咁阿美尼亞當時呢都係羅馬帝國一個凡屬嚟嘅，咁所以皇帝呢即係大致上都係聽命於羅馬嘅。咁於是呢就有人通風報信話呢個修女團呢38人呢就去咗嗰度啦。咁於是嗰個羅馬皇帝就即刻整個咁樣嘅即係召令嚟話喂你即刻同我捉住佢攔住佢。同埋呢最緊要捉住最靚嗰個咁樣。咁果然呢就真係俾呢個阿美尼亞皇帝、就捉咗喎。咁捉咗佢話你同我運返去羅馬。點、知你估到啊 之後啊 嗰個阿美尼亞皇帝一見到。 一見到佢呢 哇 之後就。 呢、這個靚女原來真係咁靚嘅，真係哇！即係於是佢話不如我要啦咁啊， 咁急 係啦呢咁樣呢個衰皇帝咁啊，即係竟然夠膽咧，就係唔話即係運翻去咁啊，想啊逼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呢個靚嘅修女啦嚇，咁啊就係即係要順從佢啊，咁佢又寧死不從，寧死不從咧，咁啊佢就直情咧受盡折磨嘅，咁呢個衰皇帝咧即係直情就係折磨佢嘅，咁折磨佢咧到最後係死咗嘅，哇！又幾慘啊！